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29集，云建威嘿嘿笑，神秘兮兮的和他爸咬耳朵。 我跟你说，我哥最近在苦练英语。 哦？ 他上的博士毕业以后啊，也去美国，看能不能申请到个访问学者项目。我觉得我哥四年肯定能博士毕业，说不定三年就毕业了。到时候我也差不多该申请 MFA 了。 你哥英语不是不太拿手吗？如果他在国内读个博士后，留 S 大任教的可能性也很大的。 当然是因为我了。 嘿，还得意起来了啊。阿峰念书念得好好的，为了你又折腾一番，生怕你跑远了照顾不到你。你说你啊，都大学毕业了还这么离不开人。 谁离不开人了？什么照顾不照顾？这就是情侣之间离不开对方，这叫谈恋爱，这叫减小异地恋爱风险性。你单身你不懂。 不懂爱的单身男人无话可说。一次家庭聚餐，云洪洲还与父母提起这事儿，说现在的年轻人惹不得，稍微批评几句就上人身攻击了。霍逢君听得乐，说微微那张嘴你还不晓得，说他一句他能巴巴回十句。二老也得知兄弟俩如今是恋人关系，云学之起初很是震惊，但对自家宝贝孙子敢怒不敢言，转头把儿子拎着教育了一头。可儿子又是个没脾气的，那态度一看就不是导向自己，想和妻子严肃聊聊吧。霍逢君心比天大，感叹阿峰呀，那孩子可好，长得帅，性格好，挺会念书，以后肯定是搞科研的资深学者。他还拉着丈夫八卦说，微微这么爱玩的小孩竟然能找到教授做爱人，不愧是云家人，真是了不得。看来结缘一事还是要从小抓起，千万不能让外人落着机会。云学之听得头大，说人家还在读博士，怎么就喊教授了？霍逢君说肯定没跑的，我自己就是教授，有的人能不能学成教授我一眼就看得出来，没有统一战线的队友，云学之独木难支，最后也只能放弃。齐峰在读博期间住学校的单人宿舍，宿舍还是于浩以惊人的手速和网速帮他抢到的。云建威则要换地儿了，他在大四期间又找了份实习，在一家国际时尚媒体公司做摄影助理。他在上一次实习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商业摄影师，二人一直有联系，正巧对方换新工作缺一位助理，随口问他要不要来帮忙。云建威火速答应，当天就开始看公司附近的租房。公司和学校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，他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通勤上，没过多久就看中一套房，三室一厅两卫。住这么大的房子，当然是因为沈纪念还想继续和他一起住。至于为什么是三室，因为于浩也要和他们一起住。云建威是后来才知道，于浩他爸妈早就在绅士给他买好了房，这人放着自己的家不住，花钱来和他们起租房，云建威都怀疑他脑子进了水。S 大的毕业季来临，胡文泽、戴子莹和冰晶特地回国赶云建威的毕业典礼。那天云建威穿着学士服到学校门口去接他们，齐峰与他一起背着他的包和相机，那三人站在学校立牌下等人。冰晶穿个吊带 A 字超短裤，大耳环黑项链，踩一双高跟鞋，酷得像个面无表情的冰雕美人。三人都戴副大墨镜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几个年轻小明星在这里等开机拍摄。他们一看到云建威和齐峰就马上摘下墨镜，纷纷说阿峰哥好久不见，积极和齐峰打招呼。云建威对他们的变脸速度不理解，戴子英则解释说作为学渣，对待真正的学神必须放尊敬，说不定以后学神的照片 就被挂在自己下一代的小学教室墙上了呢？一旁胡文泽提醒他，这件事应该不会实现，毕竟你们家到你这一代就该绝后了。老朋友聚会，云建威难得去了酒吧，他已经好久没见这类娱乐场所了。虽然晚上十点的时候，齐峰就已经到酒吧门口等着，准备随时接他回家，胡文泽对这种过于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不能习惯。 你哥怎么还这么管着你？这完全不带一丝松懈啊。 我哥就是这样，做什么都很认真，从来不松懈。 那你哥肯定会一直认真的爱你吧？ 啊？那是当然。大爷，你竟然会说人话。 不会吧，云建威，你的脸好红，搞什么？你和你哥都在一起多久了，还这么纯情？ 也就三年而已。 你们可是穿开裆裤的时候就认识。 胡文泽臭直男，人家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深着呢，你是不会懂的。 行行，我不懂。 云建威被他哥接走了。夏夜里，喧嚣的街头晚风沉醉。齐峰把云建威送到家门口，楼道里的灯暗了，两人在昏暗中亲了会儿。云建威很喜欢亲他哥，齐峰也渐渐习惯了他经常的突然袭击，经常眼看着人有蹭上来的趋势和那期待的眼神，他就配合的弯腰把人抱进怀里，基本上和进实验室前换衣服洗手消毒一个熟练度。齐峰送云建威回家后，回自己宿舍还要接着练英语。他白天通常繁忙，最近还在写论文准备投刊，只有晚上有空跟他弟练会儿英语。通常两人打着微信电话上课，电脑屏幕上放着云建威做的小课件。毕业后，云建威搬新家，他东西多，加上沈纪念的话剧和于浩的台式机，垒起来能堆成山。他们叫了搬家公司，新家布置好后，云建威还要回一趟林安的家拿东西。齐峰跟他回家帮他拿行李，他很久没进云建威的家，再次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仍感到熟悉。高中最后的那几个月里，他就住在这里，每天早起锻炼念书，生活两点一线，身旁有个热热闹闹的小孩，为他平淡无奇的高中生涯增添一抹奇妙的亮色。齐峰走进云建威的小书房，里头简直是个大型魔法柜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。云建威让他进来帮忙找他的一件睡衣 T 恤，齐峰生怕翻倒东西，绕过地毯从沙发上拿起他弟的睡衣，无意看到被衣服盖住的一本书。那本书很厚，书名叫《穿过星星的乔伊斯》。云建威跑进来说亲戚非要请他和他爸吃饭，问他要不要一起去。齐峰摇头，云建威就让他在家等他们吃完饭给他打包回来一份。齐峰坐在沙发上看书，天色愈晚，窗台围栏上缠绕的太阳能星星灯自动亮起光，在黄昏里悄悄闪烁。他在看到第五十页的时候翻到云建威的书签，书至少有好几百页，看来他弟对这种科幻大部头缺乏兴趣。原本他也不看小说，但或许是书中的主角乔伊斯和他弟的英文名重合，他又怀着一种莫名的兴趣看了下去。